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五十九，汉纪五十一，孝陵皇帝下。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，赦天下。二月，有兴备于子宫。黄金鱼贼郭大等起于河西白波谷，寇太原、河东。三月，屠各湖攻杀兵州刺史张毅。太常江夏刘焉见王室多故，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微轻，既不能进，且用非其人，以致离叛，以改制幕伯，请清明重臣以居其任。眼内欲求交趾目。侍中广汉董福思谓焉曰：京师将乱，益州分野有天子气，焉乃更求益州。会益州刺史细简复敛烦扰，谣言远闻，而耿比张毅皆为道所杀，朝廷遂从焉议，选列卿尚书为州牧，各以本制居任，以焉为益州牧，太仆黄绾为豫州牧，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，州任之众自此而始。焉鲁公王之后，于东海公王之五世孙也。于常为幽州刺史，民宜怀其恩信，故用之。董福及太仓令赵维皆弃官，随焉入蜀。赵发南匈奴兵配刘虞讨张纯，单于羌渠前左贤王将计一幽州，国人恐发兵无已，于是又部西洛反，与屠各湖合，凡十余万人攻杀羌渠。国人立其子右贤王于夫罗为持至施竹侯单于。下四月，太尉曹嵩罢。五月，以永乐少府南阳樊陵为太尉。六月，罢。益州贼马相赵之等起兵绵竹，自号黄金，杀刺史细简，进攻八郡建为，旬月之间破坏三郡，有众数万，自称天子。周从事贾龙率吏民攻相等，数日破走，州界清净。龙乃选吏卒迎刘焉，焉喜至绵竹，抚纳离叛，务行宽惠，以收人心。郡国期大水，顾太傅陈蕃子义与术士相楷会于冀州刺史王芬坐，楷曰：天文不利患者，黄门常事真足灭矣。一喜，分曰：若然者，分愿驱除。因与豪杰转相昭和，尚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，欲因以起兵。会地域北巡河间旧宅，分等谋以兵妖劫，诛朱常侍、黄门，因废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其谋告议郎曹操。操曰：夫废立之事，天下之志不祥也。古人有权成败即轻重而行之者，一或是也。一或皆怀至中之诚，据宰辅之事， 因秉政之重，同众人之欲，故能既从势力。今诸君图借囊者之意，未睹当今之难，而造作非常，欲望必克，不以威乎？分又呼平原化心、陶秋红共定计。红欲行，心止之曰：夫费力大事，依祸之所难，分性疏而不武，此必无成。红乃止。会北方夜半有赤气，东西敬天。太史上言：北方有阴谋，不以北行。帝乃止。赤分罢兵，俄而争之，分据，解印绶亡走，至平原自杀。秋七月，以摄生校尉马密堤为太尉，密堤荣之族孙也。八月，出至西园八校尉，以小黄门简硕为上军校尉，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，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，一郎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荣为驻军左校尉，冯方为驻军右校尉，谏议大夫夏谋为左校尉，淳于琼为右校尉，皆统于简硕。帝自黄巾之起，留心荣事。硕壮健有武略，帝亲任之，虽大将军亦领属焉。九月，司徒许相罢，以司空丁公为司徒，光禄勋南阳刘弘为司空，以魏尉调侯董仲为骠骑将军。仲，永乐太后兄子也。冬十月，清徐黄巾复起，口郡县。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，两宫流血，帝欲压之，乃大发四方兵，蒋武于平乐冠下，其大坛上建十二重华盖，盖高十丈，坛东北为小坛，复建九重华盖，高九丈，列部骑数万人，结营为阵。甲子，帝亲出临军，驻大华盖下，大将军进驻小华盖下，帝公换甲借马，称无上将军，行阵三匝而还，以兵受尽。帝问陶鲁校尉葛勋曰：吾蒋武如是，何如？对曰：臣闻先王要德不官兵，今寇在远而设近阵，不足以招果意，只独吾耳。帝曰：善。恨见君晚，群臣出无誓言也。勋谓袁绍曰：上甚聪明，但必于左右耳。与绍谋共诛必姓，简硕惧，出勋为京兆尹。十一月，王国为陈仓，赵复拜黄甫嵩为左将军，督前将军董卓，合兵四万人以拒之。张纯与邱立居超略清徐幽蓟四州，赵冀都尉公孙瓒讨之。瓒与战于蜀国石门，纯等大败，弃妻子于塞走，悉得所掠男女，瓒深入无忌，反为邱立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， 粮尽众溃，士卒死者十五六。董卓谓皇甫嵩曰：“陈仓危急，请速救之。”嵩曰：“不然，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陈仓虽小，城守固备，未易可拔。王国虽强，攻陈仓不下，其众必疲，疲而击之，全胜之道也。将何救焉？”国攻陈仓八十余日，不拔。六年春二月，国众疲弊，解围去。皇甫嵩进兵击之，董卓曰：“不可，兵法穷寇勿破，归众勿追。”嵩曰：“不然，前无不击，必其锐也，今而击之，待其衰也。所击疲师，非归众也。国众且走，莫有斗志，以整击乱，非穷寇也。”遂独进击之，使卓为后惧，连战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卓大惭恨，由是与嵩有隙。韩遂等共废亡国，而节故信都令汉阳严忠使都统诸部，忠病死，遂等稍争权力，更相杀害，由是尽衰。幽州牧刘虞道部，遣使至鲜卑中，告以利害，则使送张举、张纯守，后加构赏。邱立居等闻虞至，喜，各遣役自归。举纯走出塞，虞皆降散。虞上罢诸屯兵，但留降鲁校尉公孙瓒将步兵万人屯右北平。三月，张纯客王政杀纯，送首一虞。公孙瓒至欲扫灭乌桓，而虞欲以恩信招降，由是与瓒有隙。夏四月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尉马密低免，遣使即拜幽州牧刘虞为太尉，封荣丘侯。简硕即大将军进，与朱常侍共税地遣进西击韩遂，帝从之。进因知其谋，奏遣袁绍守徐兖二州兵，须绍还而西，以击行期。初，帝硕师皇子，何皇后生子变，养于道人十子邈家，号曰始侯。王美人生子协，董太后自养之，号曰董侯。群臣请立太子，帝以变轻佻无威仪，欲立协，犹豫未决，会极笃，主协于简硕。丙辰，帝崩于嘉德殿，硕时在内，欲先诛何进而立协，使人迎进，欲与济事。进即驾往，硕司马潘隐与进早就，迎而慕之。进惊，持从颤道归营，引兵入屯百郡邸，因称疾不入。戊午，皇子变即皇帝位，年十四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太后临朝，赦天下，改元为光熙，封皇帝协为渤海王。协年九岁， 以后将军袁伟为太傅，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。进既秉朝政，奋简硕图己，因归诛之。袁绍因进亲客张金，劝进西诛朱宦官。进以袁氏累世贵宠，而绍与从弟虎贲中郎将术皆为豪杰所归，信而用之。复博征智谋之士何勇、荀攸及河南正太等20余人，以勇为北军中后，攸为黄门侍郎，太为尚书，与同复心。攸爽之从孙也。简硕疑不自安，与中常侍赵忠、宋典等书曰：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，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，扫灭我曹，但以硕点进兵，故且沉吟。今以共璧上阁，即补诛之。中常侍郭盛进同郡人也。太后即进之贵姓，盛有利焉，故亲信何事，与赵忠等议，不从硕计，而以其书示进。庚午，进使黄门令收硕，诛之，引西领其屯兵。骠骑将军董仲与何进权势相害，中官协众以为挡住。董太后每欲参干政事，何太后折相近色。董后愤恚，立曰：汝今周章护汝兄也，吾斥骠骑断何进头，汝反首耳。何太后闻之，以告进。五月，进与三公共奏。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运等交通州郡，孤教财力吸入西省，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师，请迁公本国。奏可。心思进举兵为骠骑府，收董仲，免官自杀。六月辛亥，董太后忧部暴崩，民间尤氏不复何事。辛酉，葬孝陵皇帝于文陵。何进乘简硕之谋，称疾不入陪丧，又不送山陵。大水，秋七月，徙渤海王协为陈留王。司徒丁公罢。袁绍复说何进曰：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，但作言语漏泄。五营兵士皆未服中人，而窦氏反用之，自取祸灭。今将军兄弟并领敬兵，不屈将吏皆英俊名士，乐尽立命，势在掌握，此天赞之时也。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，以垂名后世，不可失也。进乃白太后，请进罢中常侍以下，以三属郎补其处。太后不听，曰：中官统领进省，自古及今，汉家故事，不可废也。且先帝心弃天下，我奈何楚楚与世人共对视乎？进难为太后意，且欲诛其放纵者。绍以为 中官亲近至尊，出纳号令，今不息废，后必为患。而太后母武阳君及禾苗硕受诸宦官禄位，知进欲诛之，硕白太后为其杖毙。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，擅权以若社稷，太后已以为然。进心贵，素敬淡中官，虽外慕大名而内不能断，故事久不绝。少等又未画策，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，使并引兵向京城，以挟太后。进然之。主簿广陵陈琳谏曰：“燕称眼目补阙，夫微物尚不可期以得志，况国之大事，岂可以诈立乎？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，此有古鸿胪撩毛发耳，但当速发雷霆，行权力断，则天人顺之，而凡委势利器，更争外助，大兵聚会，强者为雄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只为乱阶耳。”进不听。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：“患者之官，古今已有，但事主不当假之权宠，使至于此。既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以欲立足矣。何至纷纷召外兵乎？与尽诛之，势必宣露，吾见其败也。”初，灵帝征董卓为少府，卓上书言：“所将黄忠一从及秦胡兵，皆一臣言，劳职不避，领赐断绝，妻子激动，千挽陈车，使不得行。羌胡憋长苟泰，臣不能禁止，辄将顺安卫，增益复上，朝廷不能治。及帝寝疾，喜书拜卓兵州牧，令以兵属黄甫嵩。卓复上书言：“臣务蒙天恩，长荣十年，士族大小，乡侠弥久，敛臣蓄养之恩，为臣分一旦之命，岂降之北周，效力边陲。”嵩从此立说嵩曰：“天下兵柄，在大人与董卓耳，今怨隙已结，事不俱存。”卓被召伪兵而上书自请，此逆命也。彼夺京师政乱，故敢踌躇不进，此怀奸也。二者行所不赦，且其兄立无亲，将士不复。大人今为元帅，长国威以讨之，上显忠义，下除凶害，无不计也。”嵩曰：“违命虽罪，专诸亦有责也，不如显奏其事，使朝廷裁之。”乃上书以闻，帝以让卓，卓亦不奉诏，驻兵河东以观时变。何进召卓使将兵一京师。侍御史郑泰谏曰：“董卓强人寡义，智欲无厌，若借之朝政，授以大事，将自凶欲，必危朝廷。明公以亲德之重，据阿衡之权，秉义独断，诛除有罪， 诚不以假拙以为资源也。且事流生变，因见不远，一再速决。尚书卢植一言不宜赵拙，尽皆不从。太乃弃官去，谓荀攸曰：“何公未易服也。”晋府院王匡、冀都尉鲍信皆泰山人。晋使还乡里募兵，并召东郡太守乔瑁屯城高，使吴猛都尉丁原将数千人扣河内，烧孟津，火照城中，皆以诛宦官为言。董卓闻诏，及时就到，并上书曰：“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成宠，浊乱海内。臣闻扬汤止沸，莫若去心。溃庸虽痛，胜于内实。昔赵鞅行晋阳之甲，以逐君侧之恶。今臣则明忠骨如洛阳，请收让等，以清奸秽。”太后犹不从。何苗谓晋曰：“使共从南阳来，俱以贫贱以省内以致富贵，国家之事以何容易？赋税不收，以深思之。且与省内何也？”卓至渑池，而晋更狐疑，使谏议大夫崇绍宣召止之。卓不受诏，遂前至河南，绍迎烙之，因辟令还军。卓以有变，使其军士以兵胁绍，绍怒，称诏斥之，军士皆批，遂前至责卓。卓辞屈，乃还军西阳亭。绍号之孙也。袁绍俱进辩计，因挟之曰：“交构已成，形势已露，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？事久生变，复为斗士矣。”晋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，假节专命机断，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。绍使洛阳方略武力私查患者，而促董卓等使迟意上奏，与晋兵平乐观。太后乃恐，西罢中常侍小黄门，使还礼舍，唯留晋所私人以守省中。诸常侍小黄门皆意晋谢罪，为所错置。晋谓曰：“天下汹汹，正患诸君耳。晋董卓垂至，诸君何不早各救国？”袁绍劝晋，便于此决之。至于再三，晋不许。绍又为书告诸州郡，诈宣晋意，使捕案中官亲属。晋谋积日，颇泄，中官惧而思变。张让子父太后之妹也。让向子父叩头曰：“老臣得罪，当与心腹俱归私门，为受恩累世，今当远离宫殿，情怀恋恋，愿父一入职，得赞奉望太后陛下颜色，然后退就沟壑，死不恨矣。”子父言于武阳君，入白太后，乃召诸常侍皆复入职。八月戊辰，进入长乐宫，白太后请进诸常侍。 中常侍张让、段圭相谓曰：“大将军昌吉不吝丧，不送葬，今须入省，此意何为？”窦氏氏竟复起也。使前听，俱闻其语，乃率其党数十人持兵，窃自侧踏入，伏省户下。进出，因诈以太后诏召进，入座省阁。让等竭进曰：“天下愧愧，亦非独我曹罪也。先帝常与太后不快，机智成败，我曹替气救解，各出家财千万为礼，和悦上意，但欲托清门户耳。今乃欲灭我曹种族，不亦太甚乎？”于是上方见木渠拔剑斩尽于嘉德殿前，让归等为诏，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，少府许相为河南尹。尚书得诏版，遗之曰：“请大将军出贡议。”中黄门以尽头致与尚书曰：“何进谋反，以伏诛矣。”晋不屈将吴匡张章在外，闻晋被害，欲引兵入宫，宫门闭。虎贲中郎将袁术与匡共擢攻之。中黄门持兵守阁，会日暮。术因烧南宫清锁门，欲以挟出让等。让等入白太后，言大将军兵反，烧宫，宫尚书榻，因将太后少帝及陈留王结省内官署，从复道走北宫。尚书卢植直搁于阁道窗下，仰属段圭，圭惧，乃示太后。太后投阁，乃免。袁绍与叔父韦矫诏召樊陵、许相，斩之。绍及禾苗，引兵屯朱雀阙下，不得赵忠等，斩之。吴匡等夙愿苗不与晋同心，而又以其与宦官通谋，乃令军中曰：“杀大将军及车骑也，立誓能为报仇乎？”解流涕曰：“愿至死。”匡遂引兵于董卓地，奉车都尉闵攻杀苗，弃其尸于苑中。少遂闭北宫门，勒兵捕诛患者，吴少长皆杀之，凡二千余人，或有无须而误死者。少因进兵排宫，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。庚午，张让、段圭等困迫，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，夜至小平津，六喜不自随，公卿无得从者，为尚书卢植、河南中部院闵贡夜至和尚。贡厉声质责让等，且曰：“今不速死，吾将杀汝。”因手剑斩数人，让等惶怖，插手再拜，叩头向帝辞曰：“臣等死，陛下自爱。”遂投河而死。贡伏地与陈留王夜不逐荧光南行，欲还宫，行数里得民家路车，共乘之，至洛社止。辛未，帝独乘一马，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， 从洛舍南行，公卿稍有志者。董卓至显阳苑，远见火起，知有变，引兵急进。魏明到城西，文帝在北，因与公卿往奉迎于北邙板下。帝见卓将兵促至，恐怖涕泣。群公谓卓曰：“有诏却兵。”卓曰：“公诸人为国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致使国家波荡，何却兵之有？”卓与帝语，语不可了，乃更与陈留王语，问祸乱有起。王答：“自出至终无所遗失。”卓大喜，以王为贤，且为董太后所养。卓自以与太后同族，遂有废立之意。是日，帝桓公赦天下，改光熙为昭宁。师传国玺，余玺皆得之。以丁原为执金吾，冀都尉报信自泰山募兵事至，说袁绍曰：“董卓拥强兵，将有意志，今不早图，必为所至。及其心智疲劳，袭之可擒也。”绍谓卓不敢发，信乃引兵还泰山。董卓之入也，不计不过3000，自嫌兵少，恐不为远近所服，率4-5日折夜前出军进营。明旦，乃大臣惊鼓而还，以为西兵复至，洛中无知者。俄而晋及地苗不屈，皆归于卓。卓又因使丁原不屈、司马、五原、吕布杀袁而并其众，卓兵于是大胜，乃讽朝廷，以九羽策免司空刘弘而代之。初，蔡邕喜朔方，会社得还，五原太守王志府之地也。奏雍傍善朝廷，雍遂亡命江海，即12年。董卓闻其名而避之，昌吉不救。卓怒，立曰：“我能足人。”雍惧而应命。道蜀既久，甚见敬重，举高地。3日之间，周立3台，迁为侍中。董卓谓袁绍曰：“天下之主宜得贤明，每念灵帝，令人愤毒。董侯似可，今欲立之，未能胜始侯否？人有小智大痴，意之复何如？未当且耳，刘氏种不足复疑。”绍曰：“汉家君天下400余年，恩泽深沃，兆民待之。今上富于春秋，未有不善宣于天下。公欲废嫡立庶，恐众不从公义也。”卓暗见斥绍曰：“庶子敢然，天下之事岂不在我？我欲为之，谁敢不从？而谓董卓刀为不利乎？”绍勃然曰：“天下见者岂为董公？”引佩刀横衣径出。卓以心智，见绍大家，故不敢害。绍玄结于上东门，奔逃冀州。 九月癸酉，擢大会百僚，奋首而言曰：“皇帝暗弱，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。今欲以伊尹霍光故事，更立陈留王，何如？”公卿以下皆惶恐，莫敢对。卓又抗言曰：“昔霍光定策，延年暗箭，有敢举大义，皆以军法从事。”作者震动。尚书卢植读曰：“昔太甲纪律不明，昌邑罪过千余，故有废立之事。今上复于春秋，幸无失德，非前世之比也。”卓大怒，罢坐，将杀职。蔡邕为之请。一郎彭伯亦见卓曰：“卢尚书海内大儒，人之望也，今先害之，天下震怖。”卓乃止，但免职官。直遂逃隐于上谷。卓以废立义是太傅袁伟，伟报如意。贾诩，卓复会群僚于崇德前殿，遂携太后册废少帝，曰：“皇帝在丧，无仁子之心，威仪不累人君。今废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协为帝。”袁伟解帝喜寿，以奉陈留王。扶弘农王下殿，北面称臣。太后耿涕，群臣含悲，莫敢言者。卓又议：“太后猝破永乐宫，至今忧死，逆父孤之礼，乃迁太后于永安宫，赦天下，改昭宁为永汉。”丙子，卓镇杀何太后。公卿以下不不服，会葬素衣而已。卓又发禾苗官出其尸，肢解截断，弃于道边，杀苗母武阳君，弃尸于院芷落中。诏除公卿以下子弟为郎，以补宦官之职，侍于殿上。已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，封襄肥侯。董卓自为太尉，领前将军事，加节传、抚越、虎贲，更封梅侯。丙戌，以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。甲午，以豫州牧黄婉为司徒。董卓率诸公尚书追礼陈蕃、窦武及诸党人，悉复其爵位。遣使调辞，擢用其子孙。自六月雨至于四月，冬十月乙巳，葬灵思皇后。白波贼寇河东，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。初，南单于于夫罗继立，国人杀其父者，遂叛。共立虚卜谷都侯为单于。于夫罗亦却自宋，会灵帝崩，天下大乱。于夫罗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郡县，使民皆保惧，超略无力，而兵遂挫伤。复欲归国，国人不受，乃指河东平阳。虚卜谷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，南庭遂虚其位。 以老王行国事。十一月，以董卓为相国，赞拜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。十二月戊戌，以司徒黄绾为太尉，司空杨彪为司徒，光禄勋荀爽为司空。初，尚书武威周弼，城门校尉汝南武琼，遂董卓剿桓陵之政，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，卓从之，命毕琼与尚书正太、长史何勇等杀太会恶，显拔优质。于是征楚士荀爽、陈纪、韩荣、申屠盘，复旧拜爽平原相，行至渊陵，迁光禄勋，逝世三日，进拜司空。自备征命及登台司，凡93日。又以纪为武官中郎将，荣为大鸿胪。纪石之子，荣少之子也。爽等皆为卓之报，无敢不至。读申屠盘得征书，人劝之行，盘笑而不答，卓终不能屈。年70余，已寿终。卓又以尚书韩馥为冀州牧，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，陈留孔宙为豫州刺史，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，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。卓所亲爱，秉不除显职，但将校而已。诏除光熙、昭宁、永汉三号。董卓性残忍，一旦专政，具有国家甲兵珍宝，威震天下，所愿无极。欲宾客曰：“我相贵无上也。”侍御史扰龙宗以卓白事，不解见，立抓杀之。是时，洛中贵戚世弟相望，金帛财产家家充饥。卓纵放兵士，突其庐舍，飘掳资物，弃掠妇女，不避贵戚，人情崩恐，不保朝夕。卓构求袁绍吉，周弼、武琼说卓曰：“夫费力大事，非常人所及。袁绍不达大体，恐惧出奔，非有他志。今即告之，事必为变。袁氏树恩四世，门生故吏，便于天下。若收豪杰以拒徒众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则山东非公之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一郡守，少喜于免罪，必无患矣。”卓以为然，乃即拜少渤海太守，封扛乡侯。又以袁术为后将军，曹操为小骑校尉。术为卓出奔南阳，操便异姓名，渐行东归，过中牟，为亭长所疑，执邑县。时县以批卓书，为公曹心知是操，以事方乱，不宜居天下雄郡，因白令释之。操至陈留，散家财，合兵得5000人。是时，豪杰多欲起兵讨卓者。袁绍在渤海，冀州牧韩馥 遣数部从事守之，不得动摇。东郡太守乔瑁诈作京师三公，遗书与周郡，陈着罪恶，云：见逼迫，无以自救，岂望义兵解国患难？复得宜，请诸从事问曰：今当助袁氏也，助董氏也。至中从事刘子惠曰：今兴兵为国，何谓袁董？复有惭色。子惠复言：兵者凶势，不可为首，今已往视他州，有发动者，然后贺之。冀州与他州不为弱也，他人公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。复然之。复乃作书与少，道卓之恶，听其举兵。